北京时间10点整，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， 我的孩子却没有了，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， 享了这么多年的荣华，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。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， 你什么意思？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？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， 我不管是不是你回头，我都在这里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，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。 北京故事广播，光影留声， 闭上眼睛听书。 留着七彩胡子的访客给萨姆巡官带来一份奇怪的委托，保管一封特别的信，来人坚称里面有价值百万的秘密，在特别时期需要哲瑞雷恩在场才能开启。接下来萨姆巡官面对的是一连串离奇的案件，无端出现又无端消失的神秘蓝帽人，被偷窃而后又被归还的真本书，聪明的女儿遭遇拦路抢劫，300年前莎士比亚的生死之谜竟然需要靠300年后沙翁演员的精彩演出方能澄清真相。著名悬疑小说作家埃勒里奎因为您带来哲瑞雷恩的最后一案，演播陈光，敬请收听。上集当中，经过雷恩缜密的推断，他们发现那几个字母其实是莎士比亚的缩写，而价值百万的关键似乎就是在一个有莎士比亚签名的手稿上。罗威说，好像有一伙人牵扯在这件事里，毫无疑问那个莎士比亚的文件不管到底是什么，一定是症结所在。我想阿莱斯博士在他从博物馆偷走的1599年的甲戈尔里找到了这东西，这是他成为主角之一。另一个就是昨天晚上大肆挥舞斧头的家伙，如果他想找的不是文件，那么是什么？这是第二点。还有另外一个人在刀斧手之后到达，这个人没有把秘密橱柜的门关上，这是第三点。现在又是这场爆炸案，有人放了炸弹，这是第四点。老天啊，这一点就足够让你头疼的要死的。未必，佩辛斯辩解道，你所说的主角，你真讲究技术，可能有重复。第二个进入屋子的人可能是 LS 博士，这样人数就可能减为三个。刀斧手可能是放置炸弹的人，这样一来只剩下两个。戈登，我这样说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，可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，现在我有时间把这可恶的爆炸案仔细想一遍，有了一个非常离奇的想法。雷恩眼睛里的迷雾散开了，带着以好奇的神色。我们一直假设这个追查文件的人要的就是文件本身，行窃、拥有、保存文件都是为了钱，一般的犯罪动机。罗威痴痴地笑着说，佩蒂，你这姑娘说话可真新鲜，当然了，挖掘宝贵的东西时动机通常如此的，这个解释很正常。佩辛斯叹了口气，也许我有些疯狂，可是我忍不住想，如果炸弹事先在昨天晚上放置好，很可能放炸弹的人知道文件就在屋里。老绅士眨了眨眼，是吗，佩辛斯？啊，我想这真是疯狂，但是我们面对的是极端的暴力事件，枪击、偷窃、爆破， 只有马克斯威尔住在屋子里，放炸弹的人当然知道这一点。如果你们认为那颗炸弹的爆破对象是那个无伤大雅的老仆人，那是再荒唐不过了。如果不是他，又是谁或者是什么呢？我们一直以为追查文件的那个人或者那些人会把文件保留下来，告诉你们，有人的目的是要毁了他。罗威愣了一会儿，然后把头往后一仰，咬着牙说：佩蒂，你真是我的克星。说到女人的争辩，他揉揉眼睛，是哪种坏蛋要毁灭具有这种历史和金钱价值的文件呢？哪有人这么疯狂？佩辛斯脸红了起来，我看你才讨厌。 戈登，佩辛斯的推理非常合乎逻辑。 雷恩很快接枪， 孩子，你要和这位小姐比聪明，可赢不了她的。我看这个文件，如果单纯的只有莎士比亚的签名，只有疯子才会把它摧毁。可是如果不单单有签名，文件上还记载着更多的事情。放炸弹的人一定是不想让公众知道那些事情，不管是什么事。 怎么样，自作聪明的家伙，但是毁掉……罗威愁眉苦脸，我无法想象莎士比亚会写下什么秘密，让20世纪的人大费周折去遮遮掩掩，这到底是什么呢？说不通啊。 这正是重点， 雷恩冷冷地说， 这到底是什么呢？如果你知道说不说得通，那是另外一回事。 如果有人问起佩辛斯，他可能会说，经过这一天，恐怕没有什么会令他惊讶的事了。回想起来，这一天一通怪异的电话开始，接着发生一连串怪异的事，一个老人惨遭袭击，一幢房子神秘地被破坏，然后以一场惨烈的爆炸结束。其实他不知道，在哈姆雷特山庄还有件事情等待着他以及罗威和雷恩。天色渐黑，吊桥上灯火通明，奎西这个小矮子的老脸在古老的灯笼前面闪闪发亮。 杰瑞先生，有人受伤吗？ 他叫道。伤得不重，奎西，出了什么事？ 大厅里有一个人要见您，您一走他就打电话来了，一个小时之后他就自己来了，他好像非常沮丧。杰瑞先生， 是谁呢？ 他说他叫乔特。 他们赶快走向大厅，这整个庄园的构造忠实地模仿中古世纪的英国城堡，大厅的格局也仿佛再现了历史。就在远处，双手放在背后的人正是留着胡子的不列颠博物馆馆长。他在雷恩刻意摆饰在大厅一端的悲剧面具下踱着脚步。三个人急切地向他走去。 乔特博士， 雷恩缓缓地说， 抱歉让你久等了，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。你的脸和那个面具一样悲凉，有什么麻烦呢？ 意想不到的事， 乔特博士有些愠怒。 那么您知道了？ 他勉强对佩辛斯和罗威点点头。 爆炸案。 爆炸案？什么爆炸案？老天，不是，我是说塞德拉博士。 塞德拉博士，三人失声大叫， 他失踪了。 馆长倚靠着一张橡木桌子，眼里布满血丝。 失踪？ 佩辛斯皱起眉头， 怎么会？ 我们不是星期六才见过他吗？戈登。 就是啊， 馆长粗着嗓子说，星期六早上他进来待了几分钟，好像很好的样子。他走前我还请他星期天，也就是昨天晚上打电话到我家讨论一些关于博物馆的事，他答应了，然后就走了。 他没打电话？ 雷恩低声问。 没有， 我联络过他留宿的塞尼卡旅馆，他不在那里。今天我等了他一整天，看他会不会传话过来，可是没有一点消息。 乔特博士耸耸肩， 真笨呐！他没说要离开，我想，也许他病了。今天下午又打了一次电话，旅馆的人说，从星期六早上开始就没见过他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埃勒里奎因经典悬疑小说《哲瑞·雷恩的最后一案》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那并不表示他星期六就失踪了呀，罗威不以为然地说。 当然当然，可是事情很奇怪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，打电话报警还是 我想办法联络你的父亲萨姆小姐，可是办公室里的小姐说。 馆长瘫在椅子上唉声叹气， 首先是多诺霍，然后是阿莱斯博士，现在又是塞德拉。 佩辛斯悲戚地说， 这些人一个个的失踪了，简直不像话。 除非塞德拉，就是阿莱斯， 罗威说。 乔特博士抓着头发， 老天哪！ 佩辛斯皱着眉头说， 我看这未必表示阿莱斯博士就是塞德拉，未必表示他拿到文件跑了。 亲爱的萨姆小姐，旅馆的人说他所有的东西都还在房间，我敢说这不像逃跑的人会做的事。 你在说什么文件？ 雷恩看起来累坏了，他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眼袋，皮肤看起来像褶皱的羊皮纸。他疲倦地摇摇头，这些揣测不会有结果，这是意想不到的发展。我唯一能建议的，就是想办法查查看塞德拉出了什么事。 佩辛斯和罗威进城时，夜已经黑了，他们把跑车停在塞尼卡旅馆外面，驾车去找经理。经过一些拖延后，他们得到批准去看塞德拉博士的房间。房间内好像很整洁，英国式剪裁的衣服直挺挺地挂在衣橱里，五斗柜里放着新洗的床单、枕套，两个行李箱和三个袋子都没有打开过。经理好像很希望不要有警察插手管事，又瞄了一次佩辛斯的证件，当然这是巡官的东西，违心的容许搜查房间。行李和衣服一律是英国式的，房间内有一些信件，邮戳上盖着伦敦字样，收信人是哈姆内特·塞德拉博士，显然都是英国的旧同事写来的。抽屉里的护照签证没有问题，签证是签给哈姆内特·塞德拉博士的，上面还有一张熟悉的照片。 是塞德拉，没错。 罗威痛苦地说， 我开始被这件事搞得精神过敏了，这里没有任何迹象显示这个人想逃出国。 真烦， 佩辛斯低声说。 戈登，带我回家吧。还有，吻我。 阳光灿烂，大火已经熄灭，烟雾随着夜色消散，只剩下烧焦的灰烬 成堆的残骸，焦黑的树木留下来见证昨晚的爆炸案。救火员和警察忙着挖掘废墟，一个黝黑的人在镇静地指挥整个作业。他眼神锐利，好像特别急于清除残留物，以便走下地窖看看里面的情景。他们站在树林边观看，温暖的晨风吹拂着他们的衣衫。鲍林冷眼看着工人，看到那个长着鹰眼的家伙吗？他是爆破专家，我想既然插手管事了，就好好办吧。我要看看这怪事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 你是说他会在那堆垃圾里找到东西吗？ 挪威问。 这就是他来的目的。 工人进展神速，没多久就清除完了堵在洞穴里的残留物。他们一手转一手地把垃圾铲到30英尺外的地方。等地窖清除得差不多，可以让人往下走时，那个静默的人就爬进洞内消失了。10分钟以后，他又出现了，四处张望着，好像在打量爆破的范围，然后又消失了。这次他消失在树林间。他回来后又潜入地窖，第三次出现时，他的脸上带着满意的神情，两手捧着乱七八糟的铁片、橡胶、玻璃、电线。 怎么样？ 鲍林问。 陈官，证据在这里。 爆破专家轻松地说，拿起像时钟一样的一个仪器的残片。 定时炸弹。 啊？哲瑞雷恩发出了惊呼。 手法原始，自己制造的。 用时钟定时在6点，装着黄色炸药。佩金斯、罗威、雷恩想到了同样的问题，然而是雷恩抢先问的。 炸弹什么时候撞上去的？ 星期天晚上6点。如果炸弹是在昨天晚上6点爆炸的话，是个24小时的定时炸弹。 星期天的6点钟。 佩辛斯慢慢地重复。 那么就是星期天晚上马克斯威尔被攻击之前撞上的。 看起来你是对的，佩蒂。罗威说， 如果放炸弹的人知道房子里有文件，他放炸弹的目的是要摧毁文件，那么他就知道东西在屋里，可是不知道到底在哪儿。 爆炸中心点就是地窖。专家说着，往焦黑的岩石上吐了一口口水。 雷恩又啊了一声。第二个访客就是从秘密小橱柜里拿出文件的人。 佩辛斯别有用心地看了雷恩一眼。 不可能就是放炸弹的人，这很明显，第二个访客知道文件的下落，放炸弹的人不知道，跟你说的一样，戈登。 佩辛斯的话被一个粗哑的吼声打断，声音从挖掘地窖废墟的工人那里传出来， 他们都转过身去。 什么事儿？ 鲍林叫着，一边快速跑过去。有三个人正俯着身子看什么东西，头快碰到一起了。一个人转过头，脸色惨白，全身发抖。 他好不容易发出声音：长官，这里有一具尸体，从他的表情来看，是被谋杀的。 年轻人踩着黑色灰烬奔向屋脊边缘，雷恩慢慢跟在后面，脸色苍白，表情焦虑。罗威看了眼前的场景一眼，粗鲁地把佩辛斯推开。 佩蒂，走开，你最好到树下去，这不太好 啊。 佩辛斯说着，他的鼻孔紧张地吸动，一言不发地顺从了他的要求。男人们都睁大眼睛，专注地看着深洞。一个年轻的红脸警察从地窖的一角爬出来，弯下腰，不停地发抖，并且开始呕吐。